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呀 等死！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 救命啊！ 晋江文学城授权、 说， 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第163集，方景行打量了一下目前的情况，迷宫深入地下，距离地面大概有5米的高度。上方开的口子能容纳3、4个人一起往下跳，想来是大黑狗挖坑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机关，狗跳下来后再次跑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了他们2个人。查找迷宫位置的任务条已显示完成，弹出的透明框里除了有恐怖提示，还给了2个选项，一是探索地宫，二是等待逆风的成员找过来，只是后面有一个3小时的倒计时。方景晴猜测，这可能是游梦考虑到玩家的喜好，另给了一套方案。比如逆风的人来了，负责在前面开路，降低恐怖程度之类的。不过江晨既然也不怕，他就直接选了一。走吧。江晨点头，慢慢往前走。几步后，他忍不住道： 游梦怎么弄这个东西？ 当初要出全息的时候啊，很多人就留言说想玩这一类的副本，但也有不少人反对，可能综合一下就放在隐藏剧情里了。江晨沉默。地宫光线昏暗，走廊只能容纳2个人并肩前行，再加上悠悠的配乐，全息环境下这简直是鬼屋的效果。这里不像上次打的隐藏副本，上下左右都是整齐的石砖，而是看着有些颓败，且每隔几米就有一扇门。二人很快到了第一扇门前，恰好是在江晨的左手边。打开看看。江晨镇定地推开，发现是个小杂物间。他站在门口环视一周，心头一松，刚想进去瞅瞅，只见贴着门的那面墙倏地转过来一具被做成傀儡的尸体，瞬间和他来了一个脸对脸。江队想也不想，当胸一脚把人踹进屋，接着砰地关上门，面无表情地往前走。方景行笑了一声：哼，等等，再看看。江晨脚步一顿，极其冷静地折了回来。2个人开门进屋，试着打了打傀儡，发现攻击没用，只是能踹能推，而傀儡似乎不能出这个门，等玩家进去才会追着他们打，但伤害量很低，基本上就是为了吓人。他们顶着这点不痛不痒的攻击搜完杂货间，这才离开。方景行一边走一边在脑子里过了过剧情。 目前的线索来看，是逆风组织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，中途发生意外导致失了联，其中老大的铁牌掉进白骨山的湖里，狗主人的铁牌和狗一起到了千里之外的小山坡，这距离跨度是不是有点大呀？还有，既然狗主人接的任务有问题，赏金强的 NPC 怎么不提一句啊？而那最开始的那位赏金猎人又是在哪儿捡到的骨头吊坠？失踪3年，会不会另有隐情呢？ 方景行，问问他们过完了吗？ 你们打完这一关了吗？ 没有。 都在哪儿呢？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了。这是类似副本的机制，每个小队自己打自己的。 彼此是看不见的。 这地宫吧， 还在找狗钟。好，就该弄条狗链子。 你们后面的队伍没试着选了三个小时的？虽说收集材料那一关会先紧着给帮主，但毕竟是大公会，骨干们应该也会很快收齐，打到这一关才对。 我来说，选第二个选项， NPC 会下来给敌工加一串蜡烛，然后打一打里面的东西，再然后他们就跟狗一样跑了，还得我们自己过，白他们等了仨小时了。 我要不行了， 这地方也太大了，谁找着狗了？ 不问， 别喊了，他早死过去了，角色半天都不带动的。 这也睡得着？ 他不怕这个， 但总这么出其不意的，就没把他吓清醒。 可能吓着吓着就木了，我也不行了，睡觉去了。 你们打到哪儿了？ 就比你们快了一步。 他发完这个消息下线睡了，有一个带头的，很快又有几个也下了，剩余的人继续找狗。 打完赏金再接情侣任务，抽到那一环概率是不是会变大？ 方景行见这些帮主都在，又想想成功开启剧情的几位朋友， 应该是咱们目前知道的人里就镜中人和如初他们没抽到。 镜中人怎么没跟幸天成组队呢？ 哼，可能幸天成嫌弃他了吧。聊天的功夫，二人到了第四扇门前，几扇门是交错的且没有规律，二三扇门都在方景行那边，一个里面有傀儡，一个什么都没有，他转悠一圈就出来了。现在第四扇门又到了江晨的这边，江晨做好心理准备，伸手推开，发现是个小卧室。他们进去看了看，没见着傀儡和有用的东西，便转身往外走。这时只听一声轻微的咔嚓，紧接着一个傀儡从天花板倒吊着垂下半个身体，再次和江晨的脸对上了。傀儡木然看着他，嘴巴对着他一张，露出森森的小尖牙。江晨顿时给他一拳，沉默地绕过他，抬脚就走。方景行看得失笑， 这要是在鬼屋里啊，你这么动手打人得赔不少钱。 江晨充耳不闻，继续走，一直到方景行拉住他，他才回了一下头。方景行指着第五扇门， 这个不看了。 这是你那边呢，自己看。 方景星打量打量他，联系前几扇门的情况和他主动搭话的样子，后知后觉发现了一件事儿。 你害怕？ 不怕。 方景星不信他，但没揭穿。他去第五扇门里看完，出来握住江晨的手，见江晨没有睁开，便拉着人去了左边的那扇门。江晨看他一眼，迟疑一下，没有拒绝。方景行停在门前，多问了一句： 你等我，我去看。 不。 方景行无奈，便拉着他进去，见这里依然什么都没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